希望之声全球论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全球论坛 纽约热线的直播节目，我是江梅。最近一段时间呢，许多中国大陆的民众呢都特别关注杨家杀警一案，以及呢杨家被判死刑以后呢所引发的这个激烈的争论。杨家杀警呢被判死刑是否呢合理合法？那么杨家为什么在法庭上一言不发？还有呢，杨家的暴力行为没有滥杀无辜，没有呢杀害呢去为公安局办事的市民，也没有杀这个女警察，也没有杀挡路的保安。那么他的这种行为呢，是否可以说是使用暴力呢？是非常理性的。还有呢，杨家杀警啊，还有瓮安骚警、那个闸北杀警、克什炸警等等呢，在中国为什么警民之间的矛盾呢会这么的激烈？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呢，我们今天邀请本台特约评论员张天亮先生呢，为听众朋友们做一个探讨和分析。 你好，主持人。 嗨，张先生，先请您介绍一下哈，杨家杀警一案在这个上海开庭呢是怎么一个情况呢？ 杨家呢，他是在这个7月1号早上9点多钟的时候，就是到上海这个闸北分局，他呢就是用一个剔骨刀呢杀死了6名警察，那其中还有另外三名的话是重伤，那么当时呢杨家是当场被捕的。被捕以后的话呢，就是说他一直是缺乏必要的这种法律援助，而且呢就是说对他来讲，就是整个的这个审理过程呢也没有公开。那么所以在这个9月1号这个审判的时候的话呢，甚至出现了一个很荒谬的现象，就是当局呢用警察去填满了这个法院审判厅的这个座位。那么很多的民众的话呢，那么大概有上百位民众吧，他们是在旁边的一个大厅里边那个观看，这个通过电视来看法庭里面的情况。那么据他们讲呢，就是说这个自始至终呢杨家一句话都没有讲。 嗯， 那么在这个就是就是法院的话很快就宣判了，然后的话就是一审就是判杨家死刑。那么实际上杨家这个事情的话，就是说他在审判的过程中的话呢，一直没有体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程序正义，就是被害，就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这种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话，是不是受到了保护的问题。 嗯，那您认为这个法庭，您刚才提到这个没有体现出这种合法的正义性，从哪些方面可以看得出来呢？ 实际上就是说杨家他当时在这个袭警之后呢，就是有一个事情是官方一直回避的，就是说杨家到底这个杀人的动机是什么，这个从来没有人讲。那么在网上的话呢，有一些说法，就是说杨家呢因为去年他就是租了一辆自行车，因为这个自行车没有牌照，那么就被警察把他拦下来，拦下来之后的话呢，这个警察就把他拘留了之后对他进行了殴打，那么他的这个生殖器被打伤，甚至失去了生育能力。那么之后呢，杨家就一直去寻求这个警察的这种去到警察局去讨说法。 嗯， 所以这个南方周报呢，就是有一个报道，就是说杨家在这个被捕之后，当时就是当他杀警的时候，因为后来这个事情这个血案震动之后的话，当时不是有警察来抓他吗？在警察局里的时候，那个警察用枪指住他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打死我吧，我已经够本了。 嗯， 说的非常的平静，就是没有任何的愧疚。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说当这个就是这个警察在审他的时候，口供杨家的口供的口他的口供的第一句话说的是就是说凡事总要有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要给你一个说法。这是他的口供的第一句话，就说明杨家杀警的话背后他是有很深刻的原因或者是动机的。这个事情一直是没有被揭示出来，就是说这个到底他为什么杀人，这是第一点，就是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不讲。第二点的话就是说他的这个聘请的，就是中共给他指定的这个辩护律师叫谢有为。 嗯， 这个人的话呢，他实际上是不能够，从司法上来讲的话，他是不能够给杨家做律师的。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 对这个呢，这个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因为杨家呢，就是杀人的地方呢是这个闸北区的这个警察局，闸北区的警察局的话隶属于闸北区的政府，而这个律师的话呢，他是闸北区政府的法律顾问。就相当于是说他呢实际上是跟这个受害人之间的话他是有利害关系的，他并不是一个中立的第三方。 嗯， 不是讲清楚没有，就是说杨家损害的是闸北区政府下属的一个警察局，这个律师的话是闸北区政府的顾问，所以呢他等于是跟受害人之间的话呢他是有一个，他并不是一个中立的关系。那么所以说呢，这个谢有为呢当时在这个会见杨家之后， 他就讲了一些话是非常的这个违反法律常识，而且是一个作为一个律师是绝对不应该讲的。 他说了什么呢？ 他说了两点。他说第一点的话，他说杨家的精神非常的正常。 哦， 因为一个人是不是精神，因为如果是精神病的话，他杀人的话他是不用判死刑的嘛，对吧？ 嗯嗯。 而这个人有没有精神病的话，不是由你律师来鉴定，是应该由一个司法部门，是应该由这个精神鉴定部门来鉴定的。司法部门也不能鉴定，他必须由独立于司法之外的这种专门鉴定精神病的地方去鉴定。 嗯， 那么你作为一个辩护律师来讲的话，你凭什么见到杨家之后的话你就说杨家这个人精神很正常？那么他是第一句话他讲的是不合法的，第二句话他讲的不合法的是说，他说如果不出什么大意外的话他判死刑是肯定的。因为你作为一个律师来讲的话，你作为就是要维护这个被告的权益，那么如果你自己都认为被告要判死刑的话，那你的辩护还有什么意义呢？ 嗯， 都是要做那个轻罪辩护或者是无罪辩护，那么甚至说律师的话呢应该追究杨家杀警的这个原因等等，那么动机等等，那么他都不追究，他就是说杨家，第一杨家精神很正常，第二的话说杨家应该被判死刑，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辩护律师是毫无意义的，等于是，所以很多人质疑这个辩护律师的这个身份问题和他这个所持的这种立场。那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话就是杨家他的母亲在这个杨家袭警之后的第二天就失踪了。 对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您分析。 一直也没有出现过，就是说因为杨家的母亲呢，因为杨家呢他的父母是离异的，所以说杨家他在父母离异之后的话呢他一直是跟着他的母亲过活，他对大家就是说你在日常生活中的话他也是能够帮别人忙啊，就是说甚至是比如说在楼道里边看到你拎着很重的东西他要问你要不要帮忙啊，就是说他实际上这个人心病不坏。 嗯， 那么同时的话呢就是说他有点内向，那么他说他谈到别人的时候呢，就是那我看那个南方周报的一个采访的时候呢，就是说杨家在谈到别人的时候的话呢都是一种就是说很理性的这种状态，但是呢他谈到他母亲的时候他是有种，因为他母亲的话呢是在之后靠着很微薄的退休金把这个杨家养大，然后让他受教育，帮他找工作等等。 嗯，那他跟他母亲的感情是非常深的了， 感情非常深。所以杨家这个事情出现之后的话呢，他的母亲杨家是说他愿意，他们的母亲在7月1号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的第二天，7月2号就失踪了。失踪了以后的话，上海闸北区的这个律师就是谢有为，就是为杨家辩护的这个律师。 嗯， 他拿到了杨家母亲的委托书，就是说他自己，他刚才我讲到谢有为，他这个辩护的身份问题，他有问题，他有态度问题，他有一些其他别的不符合这个法律方面的这种不符合律师这个职业道德的一些言论问题。 嗯， 那么同时的话，他说他拿到了杨家母亲的这个委托书，而杨家的母亲的话却不知下落，一直到杨家被判死刑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杨家的母亲到底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非常蹊跷的现象。 嗯，其实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杨家这个他的辩护律师哈，在实际上在杨家被判刑的时候没有，也根本就没说话。按道理来说，辩护律师应该是为这个被告去辩护的哈，可是他在法庭上居然一句话都不说啊。 不是他的。没有说，而是杨家本人没有说话。 杨家没有说话，那您分析杨家为什么？你就是说，在他的辩护律师本身在庭上为这个杨家做辩护了吗？那杨家为什么一言不发呢？ 这个相关的变化，这个相关的这种就是关于律师在法庭上说什么的，这个报道比较少，因为我也没有在这个现场或者是有这样的机会看到这个庭审的这个录像。 嗯， 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呢，就是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就是杨家没有讲话，这个是很。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那只有两种可能性，因为杨家这个人的话，他是一个非常倔强的一个人，他在这个他这样就是，我想就是说他呢，就是由于他自己的这个家庭原因呢，他和他对这个警察或者是这个司法部门的话，他实际上是就一直是有很多的怨气积累的。一个是他妈妈也是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由于这个司法判决不公，那么他妈妈也是不停的在上访。所以呢，就是说他妈妈就是在跟这个法庭和警察这个在这种交涉的过程中吧，就是杨家就看到了很多警察的这种黑暗。 嗯，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杨家在这个山西的时候，有一次他去火车站买票，也是因为言语跟警察发生言语冲突，结果被警察拘留和殴打，甚至杨家的门牙都被打掉了。那么后来杨家呢，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又向山西的这个警察去上访，那么向这个山西警察上访的过程中，后来山西警察赔了他几万块钱，他把他那个打掉的门牙就给补上了。 嗯， 那么这次在上海的时候的话呢，他又是这个是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他又是跟警察发生这样的事情，结果呢就是被这个警察就是那个殴打了，就是那当然就是说他的生殖器是被打伤了，而且永久的失去了这种生育的能力。所以杨家的话，他是上这个上海闸北区 警察局讨这个说法的时候呢，这个警察局最后是答应杨家是要30,000块钱的赔偿，那么警察局呢答应是给他15,000块钱赔偿。那杨家因为我想就是说作为一个就是28岁的一个男青年这个失去生育能力对他来说的话，真的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 嗯， 所以说呢这个杨家他就觉得30,000块钱太少，不断的向这个警察就是继续去要求这个赔偿。最后呢警察局就跟他说不要把事情闹大，你要再闹大的话我们就是大概意思就是我们就可以把你就办了你吧。那杨家呢他就，所以我想一些怨气的话，这种积累的话是由来已久的。由于这种怨气的话呢，可能是使杨家对司法的公正毫无信心， 嗯， 他可能是以沉默的方式来进行抗议，这个是一种可能性。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杨家可能他就是说警察对他做了什么样的处理，比如吃了什么药让他说不出话来，或者是说就像就是说像张志新割喉，当然可能不是这种形式，但是我想用这种就是说医疗的就医学的方面的这个手段的话呢，可能会让他发不出声音来，这是也是有可能。 嗯， 就是说他主观上有可能不想说，那也有可能是客观原因，就是说这两个原因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这个是我们大家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 嗯，像您刚才也提到啊，其实实际上这一次杨家案呢，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的时候，您刚才提到呢，其实他的那个旁听的席位全部都被这个公安机关给填满了，是他们的人填满了，还有记者呢，其实也是进不去的啊。而且呢，杨家的亲人呢，也都没有办法知道这个杨家案要在26号开庭。那您分析啊，这样的公开审理，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开审判吗？ 当然不是了，因为我想就是说，我觉得作为一个公开审理的话，至少是说让这个控辩双方的话能够就是说公开的辩论，那么外边的人的话呢，可以公开的这种的就是旁听。那么同时的话，还有就是说，这个法院这个判决的话，我不是非常清楚，像中国这样的这种司法判决程序，因为中国有很多的这个就是问题的话，它是这个中国虽然有很多有法律的规章制度，但是其实并不是严格的去执行的，并不是去真正认认真真的去执行的。 嗯， 就是说法官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控辩双方讲完之后的话立刻做出判决，还是说经过合议庭讨论之后的话做出判决，这个我不是很清楚。那么其实像美国这样的话呢，因为人命关天嘛，所以说像美国这样的话它都是有像这样的事情啊，它都是有陪审团的。 嗯， 所以陪审团的话是说从当地的民众中用计算机随机的抽这个没有犯罪记录的这个民众，就是说不会跟这个事情有真正这个利益冲突的这个没有利益瓜葛的民众，随机的抽出12个人组成一个陪审团，然后由陪审团来决定说这个犯罪嫌疑人到底是有罪还是没有罪。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它避免了就是说你行贿的可能，因为是由这十二个人是随机抽出来的，你不可能在事先知道到底是谁做你的这个陪审员。 嗯， 的话就是说陪审团讨论对这个人的这种就是说判决，因为甚至可能会涉及到死刑的判决的话，那是非常慎重，都要经过很长期的讨论。就像当时我们知道美国那个辛普森那个杀妻这个事情，那是经过多少年旷日持久的这个讨论，最后的话才做出一个判决。所以像中国这种就是说法庭判决的如此之干脆，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至少我觉得从程序上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地方。那么当然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整个的不只是说他的这个审判的过程中没有公开，整个这个事情背后的这个动机啊背景媒体都没有进行充分的报道，那么只有在网上的话大家有一些讨论。但是呢很快这个上海这个闸北区公安局就逮捕了一个所谓的造谣者，说这个人他是传出杨家生殖器被打伤的第一个人。 哦， 结果就把这个人就拘留了。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存在，为什么要拘留他，那么为什么没有经过法庭的这种举证质证？为什么就是说那么，这个人说造谣，比如说杨家的这个，假如他真的造谣说杨家的生殖器被打伤，那到底是说是谁打伤的？那个警察到底是谁？这个警察也是一个人证，他也应该出来作证等等，这些事情我们都没有看到。所以说，我想就是说，作为我觉得我们作为这个一个旁观者来讲的话，这件事情其实事实是非常清楚，因为杨家杀了人就6个人，他自己也供认不讳。 嗯， 那么他呢就是说如果你即使是走公正的司法判决的话，就是说完全公开向社会公开这种司法判决的话，那么他被判死刑就是说他也是就是说我不能肯定的讲，但是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他毕竟是故意杀人。但是就是说整个这个过程中的话对杨家本身没有一个这个对他没有一个基本的人的这个尊重。在7月17号杨家第一次在电视上露面，在这个杀人之后第一次在电视上露面的时候， 精神就非常的萎靡，明显的是受过殴打，受过刑讯，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整个这审判过程的话，他就缺乏一个程序正义。那么很多人就想了，就是说反正他要被判死刑了，那缺乏程序正义又怎么样呢？但是其实这实际上程序正义是不只是对杨家一个人的问题，如果对杨家是缺乏这种程序正义的话，那么对其他别的犯罪嫌疑人也可能会缺乏程序正义。这种程序正义的话呢，它实际上是保证尽司法部门尽量少除冤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说如果说缺乏程序正义的话，那么很多人可能不是犯罪分子的话，那么由于这种缺乏司法正义，比如说刑讯逼供、审判不公开、拒绝为你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就是说你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说了一些对你自己非常不利的证词等等，那么本来是可以判轻罪，结果就判成重罪等等，这些事情的话就会使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是一个潜在的受害者。 嗯，那您分析就是这样的不透明的这种公开审理哈，而且是不是合理合法的，那您分析会在中国大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现在杨家子一案在中国啊已经引起了网民的很多的讨论呢、啊。 问题就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就是说走这种程序正义的话，完全是公开公平公正的这种情况的话，最后的判决怎么样很有可能，但是你为什么不走这个我觉得是老百姓接受不了的。就是如果那这一次就是说这个判决书下来的时候，很多的这个民众啊，这个在这个法庭外面群情激愤的去指责，就是这次审理过程， 嗯， 这个过程本身的问题。那么有的这个旁观者就是旁听者就讲，他说这个事情对杨家的不公，其实是对我们所有中国人的不公。 嗯， 就是说作为这个老百姓来讲的话，现在他们的这个法治的这个意识的话加强的，但是这个过程中的话呢，也让老百姓越来越失去了对这个法治的基本的信心。 嗯，其实这一次的杨家那个撒警的暴力行为哈，很多媒体啊也都有报道，在网上呢我们也都看到一些报道，就是说他这次撒警呢，他实际上是没有滥杀无辜哈、啊、他也没有去杀那个公安局办事的那些市民，也没有杀女警察，同时他在进那个大楼的时候也没有杀那个挡路的保安。那您分析呢，他这种使用暴力哈、啊、是非常理性的呢，还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 当然，就是说，一旦触及到暴力的话，你就很难说它是完全理性的。 对， 说它是有理性的成分，比如说不杀女警察，不杀，就是说，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属于一些挡路的一些人呢、啊。那么，当然它也有非理性的成分。非理性的成分的话，就是说他为了报复的话，杀了六个人。我觉得啊，就是说杨家这个事情，其实对我们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就是为什么这个事情在我们能够在中国产生这么大的冲击，引起这么多人的讨论和思考。 对啊，这是为什么呢？ 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中国的这些警察在老百姓心目中实在是他的形象太坏了，实在是太坏了。 嗯， 因为杨家这个事情出来之后的话呢，90%的人是这个一面倒的，就是声援杨家。他们把杨家成了杨大侠，是吧？ 嗯，把他当成英雄一样来看待啊。 有的人说他是刀客，然后的话，有的人给他写这个武林列传什么之类的。就是大家为什么对杨家这样的一个态度？这个事情呢，就让我们联系到就是今年6月28号，当这个瓮安事件发生的时候，就是一个少女怀疑被奸杀，然后引发了上万人跟这个警察之间的冲突。这些人的话呢，他们就是放火烧掉了警察局的大楼，烧掉了这个县政府的大楼，就是贵州瓮安县。那么在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这个比例就不是杨家这个90%的，是100%的人都说他们干得好。为什么这样呢？这个事情其实呢，这个贵州省的这个省委书记他讲了一个话，其实是非常对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当地贵州当地在征地拆迁和这个对外合作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多侵犯老百姓权益的事情，而每当老百姓就是在讨还权益的时候，警察都是被在第一时间推到第一线去跟民众对抗，去或者说去镇压民众。 哦，在他自己这么公开的说的。 我讲的不是他的原话，是他自己讲的。 嗯， 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民众向政府讨还公道的时候，警察总是被政府在第一时间推到第一线去镇压老百姓，就是这个意思。 嗯，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中国的警察他不是为了维护司法的公正，他实际上就是当权者的一个暴力机器。 嗯， 当权者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然后呢，如果你要不服，拆你的房子，圈你的地，让你失去工作，或者是有其他很不像样的、令人发指的罪行对你犯下的时候，只要你讨还公道，警察就出来镇压你。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就是个别现象，它是非常普遍。不是说在贵州瓮安这一个现这个事情，如果在贵州瓮安一地的话，那应该是贵州瓮安老百姓叫好，为什么全国人都叫好？ 嗯， 就说明实际上就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一个全国性的普遍存在的问题。那么杨家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的话呢，也是一样。这个郑恩宠，上海的律师郑恩宠的话，他就是说他的警察呀，对老百姓就像对一个一头猪啊，一只狗一样，就是对老百姓，警察就这个态度。 嗯， 老百姓的话呢，看警察他也是这样，就是觉得是像仇人一样。所以说呢，这个当杨家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就是说叫好的人这么多，我觉得是因为民间和官府，特别是跟官府暴力机器之间的这种对立情绪。但在另外一方面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说，如果老百姓对于寻求社会公正或者寻求司法公正有信心的话，他会愿意通过一种理性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就是说他不愿意这样鱼死网破、你死我活这样的去解决问题，他也希望通过一个公正合法的事情去解决。但是呢，由于中共官方长期的压制，使中国老百姓失去了通过理性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的渠道，或者是这种信心，那么他们就只好束缚于非理性。由于这种暴力，或者是由于这种仇恨的仇恨的这种长期的积累、怨气的长期的积累，最后就使得很多一些有血性的人，他们就会束缚于暴力。而他们在束缚于暴力的时候呢，实际上你就会知道，这个并不是说他想这样做，而是首先是社会的这种公正已经失去了、失范了，已经，才会出现这样一个结果。 按照您这么分析的话，可以理解哈，为什么在中国发生这么多这些这个跟警察对立这个事件。好，谢谢张天亮先生。听众朋友们，您呢正在收听的呢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在纽约为您做的全球论坛的直播节目。那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周六的北京时间晚上10点至11点半啊，欢迎您呢及时收听。现在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呢继续我们的话题。 属于全球华人的国际媒体新唐人电视台即将在11月份于世界美食之都纽约举行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川鲁粤东北淮扬，让美食家惊叹中国饮食文化的色香味形。想和来自全球的名厨同台竞技，展示中国烹饪博大精深的内涵吗？9月在高雄登场的亚太赛区初赛，等你来挑战。新唐人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与世界分享你的酸甜苦辣。奖金优厚，报名从速。报名热线646-736-2988或646-736-2969，大赛网址 culinary.nttv.com。 全世界华人人物写实油画大赛，让您画笔下的世界绽放璀璨的辉光。冠军奖金10000美元，报名截止日期11月1日，详情请上网查询 oilpingping.nttv.com。 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呢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在纽约为您做的全球论坛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江梅。今天呢我们连线的嘉宾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张天亮先生哈，就是和听众朋友们呢共同来探讨一下杨家杀警一案以及杨家被判死刑所引发的这些激烈的争论。张先生您在线上吗？张先生。 我在。 好的，张先生，现在我们在线上的有一位听众呢叫做纽约的卞先生，我们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卞先生您请讲。 各位听众你们好。那个杨家的这个杀警案呢，我认为呢是中国人民就是一部分就是活不下去的人民啊，就是他们起来就是决心对共产党进行最后斗争的一个象征。 嗯， 因为我不认为他是一个什么杀人犯，因为共产党呢是一个空前绝后的这个流氓残暴的组织，一个犯罪组织。他就是说为了维持自己的这个独裁统治跟这个既得利益呢，他会不择一切手段， 这杨家呢，他在个人的尊严受到这个损害的时候呢，这个身体又受到极大的伤害的时候呢，他为了自己做人的尊严呢，他采取了这个杀警的行动。有的观众好像认为是他杀的就是说是警察，是普通的警察，但是我们知道警察他就是一个政权的象征，所以杨家杀警他就是对警察就是说这个政权呢发动重攻。另外呢，我就想希望就是大陆的这个听众呢，就是他你们记住，平时呢如果对共产党这个财报政权可以采取一个不合作行动，就是像法轮功一样，就是采取不合作行动，在所有的行动当中呢，跟共产党就是对着干，我不要去听他的话，不接受他的洗脑，对吧？他如果人们活不下去了，对吧？一些人就活不下去了，像杨家，他觉得就忍无可忍了。那我看到大陆他公布的消息，每年有将近38万的人啊自杀已经成功的。那么对这些人们说，我认为他们应当向杨家学习，不要把自己无辜的生命白白送掉，做出轻痛仇快的事情。那你就在临死之前，你既然自杀了，像杨家一样把你周围的贪官都杀掉。那你像全国就有38万这个自杀成功的人，每人杀5个人好了。那共产党我看他不改革也得改革，是吧？ 好，谢谢卞先生。 好， 张先生，刚才这位听众哈，他讲的有一个观点呢，他是说，杨家其实是不是杀人犯？那我也想请您分析一下，其实杨家明明是杀了6个人，为什么说不他不是杀人犯，或者是他这种行为是不是他超出了他自己的这个正当的自卫行为？ 这个事情啊，就是说这个事情我是这样看的，就是说，作为一个人来讲嘛，就是说他实际上他是有正当防卫的权利，就是说如果说警察当时是正在实施这种犯罪，对他是实施这种犯罪的话，那么他如果当时假如说是警察打他的时候的话，他做了这样的防卫行为的话，那么他可以就是属于一种正当防卫，或者是说即使是防卫过当嘛，那么他也是属于一种正当防卫的这种范畴。那这个事情是在过去以后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要非常讨论起来就非常谨慎。因为就是说我们不能保证说每一个警察他都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就是该死。那可能有的，我只是打这样一个比方，那有的人可能是今天刚刚的被雇到这个分局里边，他可能只是一个户籍警，他只是做户籍登记的。那么他是不是他就该死，就是应该被这样杀死呢？那我也不认为他就这样就应该被杀死。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说，首先我觉得这个事情的社会根源它是由于中共造成的，这个我觉得我们大家是没有什么异议的。第四的话就是杨家所采取这种方式的话是不是最好的方式，这个我也不认为它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刚才卞先生谈到一点就是法轮功，我觉得就是法轮功现在采取的方式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共产党他如果到这样下去的话，他是维持不住的，就是说他对老百姓这样的迫害，这样的镇压手段非常的残忍，然后呢又不给你任何一个说话的机会，不给你任何形成公正的机会，这种民怨的话只能是越来越积累。那这种民怨积累的话，到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最后老百姓忍无可忍，那么杨家的话就很像当时中共所宣传那种像贺龙两马太刀闹革命，活不下去了，最后的话就是只好起来这个去反抗。但是呢就是说你要知道民间呢，就是说这个他所掌握的这种暴力资源呢，他和共产党掌握的这种暴力资源的话，它是不成比例的。共产党有导弹，他有这个就是化学武器，他有这种就是非常先进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装甲车呀、坦克啊等等。你老百姓的话是手无寸铁，就是如果你要想这样跟共产党对抗的话，民间流的血付出的代价要远远比共产党付出的代价要大。所以说我经常讲的一句话，我就说中国需要一个和平转型，就是中国是抛弃共产党是必须要抛弃共产党，但中国的话呢需要一个和平的转型。怎么样和平转型？就是怎么样能够和平的解体这个共产党的问题。所以如果你要看就是法轮功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就是两件事情的话是讲真相，就是说告诉别人共产党是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个党，它是非常邪恶的，它从它的起家到现在做了很多很多邪恶的事情，这个邪恶事情是为什么先天的基因带来的，那么它也不可能改良等等，这样的话就告诉老百姓彻底放弃对共产党改良的幻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老百姓知道共产党改不好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说现在我们说你应该退党，就是说通过这种跟共产党的这种不合作的这种方式，解体掉共产党他这个行恶的那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党的组织。所以说我讲就是这个呢，实际上是改变中国的三条道路，就是他既没有走 过去那种逆来顺受、忍气吞声，他也没有走像杨家这样，或者是像孟安这样这种暴力的这种方式。我觉得就是说走了第三条道路，就和平的方式解体中共，这个是和平解体中共啊。我觉得这是中国一个和平转型的路，也是代价最小的一条路。 嗯，那您刚才您分析的这条路是代价最小的路，您认为有可能实现吗？ 当然，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就取决于当然就是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就是法轮功的学员他们会一直这样坚持做下去。那么当然呢，就是在另外一方面的话，我想这个民众的话呢也在逐渐的觉醒。现在如果你要到这个大纪元网上或就是去看的话，你会发现每天都有几万人、四万人、五万人这样就是退出中共的组织，包括这个共青团的舰队等等，实际上这就是反映了民心的一种向正的方向在凝聚。四万人退出中共的话，他们那边就少了四万个人，正义这边的话就多了四万个人。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力量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那么有一天到达一个什么样的临界点，或者是有一个什么突发事件的触发的话，那么共产党的话呢，他可能也就维持不住了。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实际上过去这个东欧那些国家呀，就是说这个前苏联也好啊，包括这个东欧像捷克呀、原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像这个像波兰啊等等，他这个整个在这个80年代或90年代初的时候，这个他的这个放弃共产主义转型为一个民主社会的话，它是一种天鹅绒革命。所谓天鹅绒革命的话，就是说像一场天鹅绒的这个大幕拉开了之后，这个演出了一场戏剧一样，它是一场非常和平的，就是共产党就下台了，然后的话呢民众就接管了这个政府。所以现在这个东欧那些国家的话，他们的经济在发展也非常快，那么他们的这个民主的意识、对言论自由的这种保护的意识的话呢也非常的强。所以说我想中国的话呢，其实也应该走一种像天鹅绒革命或者说颜色革命这样一条路，就是通过一种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共产党的这个邪恶的集权。 好，谢谢张先生。张先生，现在这样，刚才呢在 Skype 上面呢有一位江西宜春的杨先生哈，由于我们一位听众呢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是说呢，假如说在这个特权阶层的危机的时候，如果是说老百姓的权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应该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我觉得就是说最大的一个问题，或者说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对共产党还抱有信心。如果你要对共产党不抱有信心的话，因为我想就是说很多老百姓啊，在上访的过程啊、维权的过程中啊，受到了非常多的不公正的对待、殴打啊，付出的代价非常的大。如果要是老百姓能够用这样的代价，当然建先生讲，如果他们就是说说出来自己死了这个38万人，你杀38万个贪官，如果他们是不是杀38万个贪官，而是38万个活不下去的人，他们用他们这种代价呢，就是说他们也不用死，那么他们去劝一个人、劝10个人或者劝100个人退出中共的组织的话，这个实际上是对中共伤害最大，而对他们自己来讲的话，代价又最小，他们也不会就是因此而献出生命。当这个中国共产党下台的时候，那么当我们去审判共产党在台上所犯的那些罪恶的时候，那些大大小小曾经在这个过程中犯过罪的人，他们才有可能真正的面对司法。 换个电话。 不过也有。 Hello。 哎，对啊，武帆先生您好。 你能不能给换一个电话，换到我的家里电话？ 啊，不过我听您的声音还是挺清楚的。 啊，那好吧，就用这个吧。 好的，武帆先生非常欢迎您和我们连线哈，一起来探讨这个杨家的事件问题。那刚才呢，实际上是有一位江西宜春的一位杨先生，有这位听众哈，他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呢，在中国这样的一个体制下，怎么样做才能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您有什么建议吗？ 在中国的体制下，共产党这个宪制法制，它并不保障个人的权益，它的目的是保障政府的权益。所以这种状况下，每一个人要争取自己的权益的时候，你首先要大声讲话，要通过媒体、通过网络、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大声讲话，不一定非要用武力、用暴力，在公开讲话、提出自己要求的前提下，达不到你的目的的时候，你再用其他的手段。那么杨家是被逼的，我怎么样通过正常手段，这个政府不保护他的权利，并且损害他的权利的时候，杨家才被逼的走上这条路。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悲哀，也是共产党非常可恶、很可恨的一个地方。 那您分析呢？啊，在中国哈，为什么老百姓和这个警察之间的矛盾呢会这样的激烈？其实最近这段时间我们都知道啊，除了杨家杀警啊，还有这个瓮安骚警察、闸北杀警，还有新疆克什炸警等等。您分析呢，为什么这个矛盾会这样的激烈呢？ 有两个原因。第一，共产党是他一再他的统治手段就是暴力加欺骗，所以暴力是他这个最主要的手段。那么暴力靠谁的事情呢？靠，首先是靠警察，第二则是靠武警，第三是靠军队。这个警察是直接面对面对着老百姓的，老百姓每天一出门就要碰到警察，碰到城管，所以这些人呢，他要执行中共要镇压维护这个政权这一个政策和路线的话，他这个矛盾每天都不断的发生。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共产党说聘请的、所雇佣这些警察层次非常低，也没受过很好的教育，并且呢，他们呢从中渔利渔民，他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又从中捞一把，加大了对老百姓的欺压，所以引起老百姓的非常的愤恨，这是共产党所直接所造成的结果。 嗯。那您认为呢？其实杨家这一案哈，他的这个案件在上海呢被公开审判，而且呢马上就被判了死刑哈、啊。所以很多的这个网民呢也都在探讨哈、啊，这种判决呢是不是合理合法？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如果按照共产党自己定的标准，那杨家就是英雄。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 在过上一个世纪30年代，贺龙拿了两把菜刀，去杀了一个税务官，就国民党把他当作一个杀人犯，可是共产党把他当作个英雄。 嗯， 现在共产党执政了，杨家杀的是共产党的下级的警察，那么按照共产党所定的标准，他应该是英雄，他是武松打虎，啊，他有的人讲他是贺龙的在世。 嗯， 从这个标准讲，他是英雄。所以为什么？这是你逼出他杀的不是老百姓，他不是恐怖分子，他没杀妇女，没杀小孩，他并且连年轻的警察都不杀，他专门杀那些岁数大的中年以上的老警察。为什么？因为他要报仇，那些人打了他，那些人伤害了他。他有一句说法嘛，他也没说，我要你给我一个说法，如果你不给我一个说法，那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嗯， 那就是一个行动。所以这种叫从这个角度来看了、这个杨家是英雄。 嗯， 你应该要同一个标准，因为他是反抗的是专制统治，他不是一个普通杀人犯，从这个角度讲他应该是英雄。那么从一个常理来讲，他杀了人怎么办？按照中国人讲杀人偿命，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你贺龙不但不偿命变成英雄，而杨家要成为杀人犯而不能成英雄呢？因为你不是一个标准。 嗯， 我们一个标准在哪里？反抗暴政，这是一个标准。既然你是反抗暴政的，他就不是杀人犯，因为那是革命行为。所以这个角度讲，我认为这样判断的行，老百姓，中国老百姓不服就在这里。因为你警察打人是你警察错，你共产党错，你现在抓了我，我报复了，我要解我的恨的时候，你要定我的罪，所以人家就很多老百姓不能接受。如果你今天真的把何杨家处死了，我相信他们要把他处死，处死之后，那我千千万万的杨家会出来了。共产党你要小心，哪一天你的路上放一个路边炸弹把你汽车炸了，你怎么办？这个事情会发生的。 嗯。那按照您这么分析的话，您认为杨家的这一案呢、啊，就像您刚才分析的说，会有许许多多的杨家都会起来。您认为他能够真正的唤起这个中国老百姓民权意识的这种觉醒吗？ 现在老百姓已经觉醒了嘛？ 嗯，为什么？ 现在老百姓几乎有一半的人认为杨家做的对，杨家是英雄，杨家是打虎英雄，是虎松，是贺龙的在世，这就说明了。杀共产党这个下级官员是对的，不是错的。如果他是一个恐怖主义分子的话，没有一个人会支持他，没有人会的。那你今天的这个节目也不必做了。 嗯， 因为有一大帮的人认为共产党做错了，杨家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在他无可奈何、无理可诉的、没有地方可申诉的时候，他采取这个行动的时候，那就要这个行动就觉醒了老百姓。我想老百姓现在能够 愿意听希望之声讲这个节目，就说明了老百姓在里边探讨杨家错在哪里，杨家对在哪里，杨家第一步走对了，第二步为什么没跟上去，他们都在探讨，从中吸取教训来对付共产党。 其实也有专家学者认为哈，有一些看法呢。他说这个当前国内外哈，还有这个网络事件都在探讨这个杨家问题。也有人就说呢，这样呢就是能够唤醒这当局呢，从此以后呢开始重视人民的利益，特别是改善人权状况不佳的局面，以及促进中国大陆的司法公正与社会进步。您的看法呢？ 我不认为这样。 嗯， 共产党啊是死骨不化的，他们起家一直到现在统治政权。他们靠的什么？靠的是暴力。现在不是网上有一个传说，已经这个经过这个美国 Texas 的一位教会的一个牧师证明了，共产党在十月份要在全国对四类人进行镇压吗？对吧？包括教会的人员、信仰团体啊、维权人士以及民运人士要进行镇压。如果他们在杨家事件中接受教训的话，他们就不会下令镇压，对不对？就说明共产党他认为他要维持这个政权，他没有其他路可走，他就用刀来砍老百姓，那老百姓呢也用刀回应他们，现在就走了这么一个双输而不是双赢的，因为老百姓被逼出来的。如果共产党真能够按照胡锦涛所讲的要走和谐道路的话，什么叫和谐？和谐第一个，你不要去镇压老百姓，你有事情我们大家坐下来谈，根据司法程序，根据法律程序，就是按照你现在不完全的不能够完全保护老百姓的目前的司法条例，还可以来进行互相坐下来协商谈判，来解决目前国内的所有的问题吧。共产党不是这样，他还是用镇压。那么你镇压的结果，那就是反弹，反弹其中的一道呢就是暴力。 嗯， 你现在是仅仅用刀啊，到哪天能用炸弹你怎么办？ 嗯， 这个事情中国就要寻找炸弹并不是很难事。就在奥运会期间，他们发现有个卡车上装了22000颗雷管，任何一个雷管都可以爆炸。 嗯， 对不对？你这种事情你再防不胜防，你老百姓愤怒不能够平静，不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的话，那么我就以命抵命，你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活，你不给我说法那我就给你一个说法，这种话都出来了。 嗯， 好的，吴凡先生，刚才呢有一位大陆的听众呢打电话进来哈，那么这位大陆的听众呢没有说他的姓名，他呢是有两个观点，也请您给分析一下。他说呢，第一个呢，其实杨家的自行车没有牌照啊，在中国大陆呢其实这个是非常正常的，那么杨家呢没有牌照而受到警察的这个殴打呀，或者是这么一件事情，其实是中国的警察非常刻意的这么做，那么警察这样的作恶，不加掩饰的作恶，没有底线，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种现象。您是否同意这个听众的这种观点呢？ 我赞成这个观点。 嗯， 因为这个牌照啊，牌照仅仅是一个你在自行车骑车的时候你要遵守的一个规矩，那么这个牌照并不是杨家自己本身发的，而是你租车的时候应该给他这个牌照，他是向上海的一个自行车行租的部车子，你应该给他牌照，你要不给他牌照的话，那并不是杨家的错，而是这个出租行在做这个生意的时候舒服了，或者是他们什么理由我不清楚，没给他牌照，这是个小事，不是个大事。你不是没有牌照，你可以罚款啊，或者说我不准你骑啊，都可以。为什么你要去打他？为什么要打他那么重？你是毫无理由。哎，那么再加上你刚才有听众讲，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既然是个常见的现象，你应该用常规的方法去解决，罚款也好，停车也好，不准骑也好，都可以。但是不能用武力对付这样一个没有牌照的人，是毫无道理的。 嗯，好的。吴凡先生，还有一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民众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也就是说呢，刚才呢，张天亮先生呢，也就是在分析到呢，说是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呢，其实最好的方式呢是退出中共，以这种方式呢去解体中共，和平的去解体中共。但是，也许会有疑问哈，就现在的退出中共，其实退党人潮已经达到了4000多万，可是也并没有对中共产生什么作用。您分析这个退党是真的一个最好的方式能够解体中共吗？ 解体中共是我们中国过渡政府所提出来的一个最基本的目标。 嗯， 我们过渡政府成立啊，第一个口号就是解体中共，结束中共一党独裁专政。 嗯， 要把它从这个从我们地球上或者我们从中国社会上把共产党消灭掉，这样才能够解决中国的所有的问题。那么我认为要解体中共啊，首我们争取的，我们极力争取用和平的方式，我们不用用武力的方式。用和平的方式中间呢，那么要让人们知道共产党这个坏的东西，要脱离它，要脱离共产党，脱离了共产党以后，你才能够把共产党的力量削弱。那么脱离的方法是一个和平手段。我们现在呢，有大纪元几年前所发起的一个主平共产党，之后呢，在赵紫阳自治的一个期间呢，就兴起了退党的热潮，已经三年多了。 嗯， 现在也推出了4000多万这三类人：共产党、共青团、绍兴队员啊。那么有的是早就脱离了共产党，现在来补了；有的是正在共产党中间，他也退出去了。这个层次慢慢的提高，提高到的官员呐、啊，高级官员都在这个都在发现，都在发生。那么这个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我虽然我还穿了一个共产党的外衣，人还在共产党的组织里头，可是他心不在里头了。一旦任何一个风吹草动、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这些人认为我要退出共产党，我要把共产党推垮，他很可能会做各种各样的动作来削弱共产党的力量。那么这共产党呢，大家共产党要都这么做的话，那共产党就等于瘫掉了。 嗯， 一瘫掉以后，他就瓦解了。 嗯， 这个方式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嗯， 但是要应该要补助其他的方式。 嗯， 其他的方式，经济压力啊，经济现在矛盾这么多，引起这么像公安事件呐、匕首事件呐、这也是瓦解共产党、结束共产党专政的一种模式。 嗯，好，谢谢伍凡先生。我们现在呢就还有不到3分钟的时间哈，我们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伍凡先生呢，请您用1分钟的时间呢，对今天的这个事件，就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杨家撒警案以及他被判死刑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做一个简短的评论。 对，我觉得希望之声电台办这个节目非常好。 嗯， 他直接的针对了目前国内很多矛盾的焦点的之一来探讨。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认识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情？今后怎么样让这件事情让它发扬光大，促使接触共产党？这是我们要关注的。也因为杨家事情绝对不会是空前绝后的，是已经有发生了，并且还会发生，并且像这个匕首事件呢、啊，就是千千万万杨家站出来了，他这不没拿刀。 嗯。好，谢谢伍凡先生。张天亮先生，您在线上吗？ 在。 张先生，也请您呢，对杨家撒警这一案呢，就是做对这件事情做一个简短的评论。 我非常同意先生的看法，因为我们也必须要清楚的就是中国到中国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源，不管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还是一些社会问题，都是共产党造成的。 嗯。 看到就事情在暴跌，这个我在奥运会之前我就说，奥运会之后就一定要暴跌。这个并不是说我有多么这个，可以看得有多么长远，其实这个事情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共产党在的话，他的这种经济政策肯定会出现问题。所以说老百姓的话，如果想争取自己的权益的话，不把共产党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根源解决的话，那么很多东西是治标不治的。这个事情解决之后的话，类似的问题还会发生。所以说我想，就是老百姓应该对这个制度问题应该有责任。 嗯。好，非常谢谢张天亮先生以及伍凡先生哈，为我们听众朋友们带来的分析。那今天呢，因为有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呢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我们的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周六的北京时间上午10:30呢至11:30。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直播的节目，所以说呢，非常希望也非常能够很高兴的能够听到听众朋友们呢参与进来，共同和我们的嘉宾一起来探讨这个节目。那么的话呢，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提前呢会将我们的节目的内容呢告诉大家，同时呢您如何参与电话号码还有这个 Skype 我们都会提前的跟大家说一声，让大家能够知道，能够参与进来。今天呢非常感谢大陆的听众朋友们呢打电话还有 Skype 进来呢和我们一起探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新唐人全世界华人钢琴大赛，让您指尖的音符跳跃在世界的舞台，金奖奖金1万美元，详情请查询网站 piano.ntdtv.com。